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地铁、京港地铁396座车站实现 AED 设备全覆盖；爱奇艺、腾讯、优酷同日宣布取消超前点播；我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布赴华航班接连出现病例，如无必要暂缓赴华。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冬奥组委举行。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前组织一系列测试赛，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惯例。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通报，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 此次测试赛许多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赛例赛事，有的还是资格赛、积分赛。这些比赛采用冬奥会赛时的计时计分系统，这些赛事也是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前熟悉赛区气候、比赛场地的最后机会。预计将有境外2000余名运动员、随队官员等陆续来华参加赛事和训练周。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说，除了加强远端防控，倡导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来华后所有人员将实行闭环管理。 境外的人员入境后，从口岸开始实施严格的检验检疫的政策，入境之后在华期间直至他离境，严格的执行全流程的点对点的全封闭的闭环管理政策。在闭环内呢，所有的赛事的参与者只能在比赛场地间活动，参与本人工作、比赛、训练相关的活动，其他的活动不被允许。每日呢，他必须要接受健康监测、核酸的检测。在这个闭环内呢，他只能乘坐专用的交通工具。 作为北京冬奥会测试赛之一，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于8号在国家速滑馆拉开序幕。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介绍说，比赛设12个小项，共有来自中国队、韩国队和荷兰队的3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团队明确了137条的测试要点，完成了测试赛专门的赛事运行手册、一图一表一册等的编制。大家所关注的冬奥会历史上的首块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本次已经是它3次正式制冰了。可以跟大家报告的好消息是，这一次更加的顺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制冰工作。目前呢，冰面同时还在开展冰面投影的系统、体育展示的特种灯光等创新工作，相信大家在冰丝带里将看到一块更加炫酷多彩的冰面。 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目前已经实现了所辖318座车站自动体外除颤仪，也就是 AED 的全覆盖。北京地铁、京港地铁所辖396座运营车站现已实现了 AED 设备的全覆盖。2020年10月，本市启动轨道交通车站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工作。目前，北京地铁公司3352名员工已经完成了初级急救员的培训，实现每站每个班组都有3人具备 AED 使用资质。年底前实现车站全员具备 AED 使用资质。新闻热线6月14号曾经报道，家住朝阳区安慧东里一号院的市民马先生反映，小区于2019年被纳入本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但旧改后小区内窨井出现了距地面1米多的塌陷。节目播出后，相关部门积极整改排查，确保居民安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马先生说，小区于2019年被纳入本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基本完成，但在距离小区南门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马先生指着一个被围栏圈起来的自来水窨井告诉记者，前几天有一辆汽车经过后，这个窨井就出现了距地面一米多的坍塌。 一号压在沥青路面这小区里，四号过一小货车吧，完了就给那井盖压塌下了，整个井掉下去了。 由此，马先生和邻居王先生也对小区内其他窨井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井盖现在正是晃着呢，就踩上去是活动的。 你们那个让那个修铺地的看看那井盖，人站着那井盖都翻。 当时，工程监李方王工向记者表示，出现坍塌的窨井是以前的旧井，并不是新砌的，而旧井并不在本次改造范围内。不过，相关各方将会尽快拿出整体方案，对可能出现松动的窨井进行加固。 原来啊，这是他们在绿地里面的一个老井，后来呢，这个路面加宽，所以说这个井就到了路面上了。其他的到路面上的这些井也会发生类似情况，所以说也在研究，到时候出个方案，整体的把这个原来在绿地里面的，现在到这个路上的这些井，看能不能给它重新加固一下。 节目播出后，日前记者收到朝阳区委对此事的书面回复，回复表示，为进一步确保小区居民安全，朝阳区委一是要求老旧小区施工方及时对窨井进行修复，二是责令项目管理公司施工方与监理将安徽东里所有的改造小区进行逐一排查，同时对小区内窨井盖进行全覆盖排查，共计102口均无安全隐患，三是加强老旧小区管理，着重对项目管理公司、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强调现场安全问题，确保不出现坍塌等问题。市民马先生也向记者表示，窨井已经修复完成，之前晃动的井盖也全部更换了。 换了，基本上没什么安全隐患了，满意。 今天，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视频接连宣布，即日起取消剧集超前点播服务。超前点播模式是视频网站推出的一项增值服务，在会员的基础上再付费，可以提前解锁剧集内容。9月9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就视频平台的 VIP 会员服务和超前点播机制发声。中消协认为，超前点播应尊重自愿，并提出了相关平台取消逐级限制、计费规则得遵守公平的要求。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今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戴维·朱利叶斯和阿德姆·帕塔普蒂安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发现温度与触觉感受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近期，由于当地疫情的大幅反弹，新加坡赴华航班接连出现了输入病例，甚至同一个航班出现了多个确诊人员，给疫情防控带来了隐患。为此，大使馆再次提醒，当前疫情形势下，航空旅行带来的疫情传播和交叉感染风险巨大，如无必要，暂缓赴华，可待疫情缓和后再安排赴华行程。确有旅行必要的，应自觉做好行前的健康管理，行前14天内减少外出，避免聚会、聚餐等不安全活动。旅客在途中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摘口罩、用餐等高风险行为，入境后遵守防疫措施。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6，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2，道路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